各位，周一的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哎，大家好，我是珊珊。我是这个大周一的早上必须跟大家打个鸡血，周一这可以令新一周的 flag 了 啊。但是吧，我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期盼一下，因为毕竟在这个春节之前已经没有几个周一了嘛。 哎，对， 是不是 春节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周一， 倒数第二个周一， 对吧？ 对， 所以说这周呢应该是最后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周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的小小的希望啊，小小的这个目标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凑合着完成吧。 哎，对，基本完不成。但是周一周二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周的小目标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啊。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AM927 之外呢，还可以到视频直播的房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哈，第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您关注了之后，哎，就是口文手里拿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并且关注就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的画面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希望大家早上来跟我们聊会儿天啊。 没错。然后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北京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0度，最低气温是-10度，空气质量优。 今天，这个好。 哎，对，今天全天的气温呢都在0度以下，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对，穿暖和点儿。 穿暖和点儿。然后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还是一个互动话题，希望大家跟我们聊起来。这个互动话题特别特别的好互动。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朋友圈最好笑的点开全文有哪些。特别喜欢看那种点开全文。 对。然后你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已经，其实我觉得也算一个，就是我们自创的段子，然后点开全文之后就是最近期最惊喜的事情或者期待的事情。工作日只有2周不到了。 对 啊，虽然说今天是个周一， 知道你说起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的天，你知道那个我看到一个点开全文 怎么说？ 哦，我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写的是刚刚离婚了 啊， 然后点开全文，找刚刚喝两杯吧，太损了。 对，就是我们这种，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损友往往也是最心疼你和最关注你的啊。对。然后呢同样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在9点到10点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还会有一位啊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啊他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 在这个小时呢，我跟孔文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青年头条号的部分。 青年说继续说。 那咱就继续说着 说着吧 说着吧啊。青年头条号啊，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一条消息是关注春运啊，还是得关注春运，因为这个春运期间呢有一条这个好消息啊，天通北苑到北京南站的社区高铁专线将会开通，10辆新能源小黄蜂公交车将首次上路，方便大家换乘高铁啊。这条高铁专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发一趟车，从天通北苑到北京南站，全程用时大约是1小时40分钟，主要经过天通苑啊、地铁丽水桥南站、北苑、大屯还有建国门等地区。 对，这条专线呢有2段开行时间哈，大家可以记好。第一段呢是春节前，从2月1号到这个2月14号。第二段呢是春节后，从2月20号到3月12号。在这2段时间以内呢，每一天呢从天通北苑出发的首班车是6点半，末班车呢是10点，从北京南站出发的首班车是8点半，末班车是24点。 对。然后呢还要再次，对对对，还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这条高铁专线执行单一票价啊，单一票价是20块钱啊，一卡通刷卡的优惠票价是15块钱。如果大家使用定制公交 APP 预定电子车票呢，还可以享受特价优惠啊，12块钱。 对，其实就是从天通苑到北京南开通公交专线了。 哎，对对对对， 还有各种优惠措施，很方便。 对，有优惠措施啊，说大家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把这个时间点然后记住了啊，对，然后就方便乘坐。 然后在春运期间呢，首都机场也推出了人性化的服务措施，特地开设了安检物品暂存服务。然后另外呢，国航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节省了旅客的时间。 哎，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我到那个机场，我基本上是完全不带行李的，我只带那个小行李，就是可以带上飞机的那种。 啊，我知道。 因为我觉得去柜台办托运行李太浪费时间了， 哦， 而且你出来这个领行李也很麻烦。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它变成这种全自助托运行李的话，就很方便。 嗯。 再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坐飞机越来越方便了。以前呢，我很喜欢坐高铁，是因为高铁上可以使用手机。 嗯， 现在好像大多数航班都可以使用手机嘞。 嗯，就是能够开那个 高通还有网。 就是那个就是飞行模式。 啊，我怎么记得说高空有网呢？我看好多人在高空发了朋友圈。 什么？ 啊， 对，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来着，因为最近吧，就是也没有出行，然后一直都在繁忙的年底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是还没有体验在飞机上能上网是什么感觉。 我暂时也还没有，如果体验到了，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哎，对。 其实的确，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情况，在坐飞机的时候，经常会有旅客在安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携带了无法登机的物品，但是又不想丢弃，怎么办呢？于是呢，这个首都机场呢，特意开设了安检物品暂存服务，操作方法很简单啊，旅客只要在安检柜台办理暂存手续，然后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安检暂存，并且绑定存单，就可以随时预约领取时间啊，延长领取期限啊，这些功能了。 嗯， 那另外呢，就是之后呢，等到这个领取暂存物品的时候呢，也只要出示小程序当中对应的二维码，再配合身份证件，就可以取回物品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哎啊，然后呢，航空公司也增加了很多的智能服务啊，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航推出了国内首个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旅客在自助办理值机之后呢，所托运的行李将直接导入行李传送带进行自动传递，不用再排队办托运行李了。 对， 嗯， 这个春节不管您是坐高铁回家还是坐飞机回家，都有一些更加方便的这个措施出来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的回家，开开心心的过好这个大年。 哎，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这个提提精神，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好玩比较好听，好，对，特别好听的， 嗨起来 一首歌啊。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天心儿， 从前 天心儿醒了。 大娃 哎呦， 大娃，你想呀， 大娃，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 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鸳鸯不羡仙。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 小妖精。别问我哪里来，你别问我到哪去，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小公举。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对 呀，把唐僧送哪儿了？ 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你傻呀！说。 珊珊，这年快过了，唐僧到哪儿了呀？ 我的天哪！干嘛呀？这是。大过年的，干嘛扮妖精 吃唐僧肉啊！啊，给大家开个玩笑啊。然后接下来 习俗是吃唐僧肉、 啊、 是吗？ 啊，吃肉啊！然后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首先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是体育方面的一条消息：苏炳添跑出了6秒47，打破了亚洲纪录，男子60米连夺两冠。啊，在昨天凌晨呢，苏炳添在男子60米项目当中跑出了6秒47的好成绩， 跑得真快， 不仅又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还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此前呢，苏炳添创造的亚洲纪录是6秒50。 嗯， 啊，这场比赛呢是在德国举行，是2018年田径室内巡回赛当中的一战。今年的室内巡回赛里呢，苏炳添已经是两次夺冠，在3月初的时候，苏炳添还将参加室内锦标赛。如果他能够跑出这次的水准，绝对有机会在世锦赛上争夺金银。希望今年苏炳添能够再创佳绩， 加油啊，加油！我觉得其实每个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比赛的时候，真的就是象征着这个国家的荣耀。 没错， 包括我看那个，我最近特别迷阿米尔汗嘛，我真的是阿米尔汗的迷妹，你知道吗？现在哇，然后就把他那个电影就都重新看了一遍，就是看《摔跤吧，爸爸》的时候，还是能够体验到那种就是运动员拼尽了一生的力量，可能是青春的岁月全都奉献给训练场，然后就为了在赛场上面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一块金牌、银牌、铜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苏炳添这样的小朋友啊。佩服佩服，祝您身体好，祝您过年好。 你喜欢这样，你喜欢这样的男孩啊？ 有青春活力的男孩谁不喜欢啊？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然后就是好像就是那种行走的荷尔蒙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是，没错没错没错啊， 还害羞了呢。 对对对，因为这个，如果提到百米啊，或者说这个短跑的项目，因为这个是。啊，60米的项目，其实就是苏炳添，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内现在是这个顶尖的啊，应该说是最优秀的这个短跑选手之一啊。但是呢，就是60米的项目，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短跑运动员，他们是经常能够跑出好成绩的， 是吗？ 对，因为就是60米，它不是作为一个世界大赛，比如说什么奥运会啊什么，它的一个参赛的项目啊，只不过是比如说有这种系列赛，有这种分站的比赛 啊。 但是就是还是希望苏炳添能够保持好自己的好状态啊，然后就是像珊珊说的，身体好啊，然后能够在这个正式的百米。啊，赛场的这个跑道上能够再次跑出好成绩，创造自己的啊，突破自己的记录啊，因为他之前最好的记录已经破了10秒嘛，是9秒99。 其实，在咱们直播间里，经常有朋友问说，主播喜欢吴亦凡吗？我这绝对就是系统的托儿。主播喜欢鹿晗， 那你就喜欢鹿晗啊？接下来这事儿是鹿晗的事儿，你跟大家聊聊。 啊、其实主播对鹿晗也还好，但是接下来这条消息是关于鹿晗的啊，而且是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板块当中关心体育的这么一条啊。昨天下午呢，电竞俱乐部一个叫做 Luster 还有是 L Stars 的电竞俱乐部宣布呢将与鹿晗展开合作。随后呢，鹿晗转发微博称，以后就是战友了，加油加油。 对， 据了解，这次和鹿晗合作的这个电竞俱乐部呢，前身是一个叫做 Amarni 的战队，在绝地求生，也就是吃鸡游戏当中 中特别特别的出名。这个战队呢，在去年参加了韩国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取得了前五名的好成绩。那在鹿晗之前，周杰伦啊、萧敬腾啊、余文乐呀等人，也都曾纷纷的组建俱乐部战队。娱乐明星进军电竞，似乎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潮流了。 嗯。对，然后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你比如说就是这个电竞战队，然后大家在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嗯、对吧，然后肯定是会有什么各种这个视频的网站呢 啊 就是大家会去直播的， 对 啊，直播的时候你比如说会有弹幕， 嗯， 对吧，你说弹幕然后飘屏，然后都飘个什么什么小童什么之类的、嗯、小童来没来、嗯、小童看没看，对吧，小童支持不支持、 嗯、 啊什么怎么怎么样的，你说那个时候鹿晗心里会产生阴影面积吗？ 为啥会产生阴影面积啊？ 就是跟那偷着乐呢是吗？ 应该很正常吧，你知道像比如说我前两天还看了一条八卦新闻、 啊、 说那个鹿晗和关晓彤就是同方吃鸡、 啊、 因为就是他们俩一在一起打游戏、 啊、 好像应该也是一个节目，我觉得现在好多其实很多这个娱乐圈的明星啊友谊都是通过打游戏建立起来的，对吧， 对， 都是一个战队的，反正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最后一个小板块的时候，我们那个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准备的是、哦、就是 打游戏降低智商是吗、 不是，是95后啊，可能就是更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嗯、 其中可能就提到了就是打游戏或者说购买游戏的服务啊、 嗯、 是大家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对，有可能、 啊、 有可能， 对对对， 哎，对，这的确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改变、 嗯、 就跟咱们这代人可能喜欢刷剧一样，就下一代再年轻一些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喜欢打游戏， 嗯嗯 嗯，不，你可能更洋气一点，我就是什么什么踢个足球啊，什么打个篮球什么之类的、 啊、那咱俩可能还是差个五岁左右 哦，是吧，嗯，把自个儿给挖一坑、嗯、 行吧，关心完体育咱们来关心一下真正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科技的方面、 哎、科技 啊、 哎、 对，然后 说到科技不得不提那个巨大的伟大的公司了 Apple、 嗯、 哎，对，然后苹果发布了一则召回消息，最近啊说称部分 iPhone 7可能会在状态栏当中显示无服务，也就是无法正常联网啊，出现问题的 iPhone 7的主要是型号啊，主要是 A1660、A1780 和 A1779， 生产的时间呢是2016年9月到2018年的2月。 嗯， 然后苹果称呢说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主板上的某个组件发生了故障啊，出现这个问题的设备呢无论是不是在保修范围内都可以免费维修啊，提醒需要维修的用户可以联系苹果的授权经销商，前往苹果零售店或者是和苹果的技术支持联系，苹果将把所有需要维修的 iPhone 7都送往苹果的维修中心啊。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网友就开始检查了自己的，如果拿的是这个 iPhone 7， 嗯， 说看看是不是这三个型号呢，然后网友啊，这个周真甚至留言称说，一直忍着没升级系统，躲过了系统漏洞啊，又躲过了前段时间的这个降频门，没想到苹果在这儿等着我，哎呀，看来这次我是错怪了中国移动啊，没信号啊，不是中国移动的锅啊，还是给苹果来背 啊、嗯、可以观察一下啊，如果是对自己的手机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的确是这个出现了一些故障，苹果是可以召回的啊， 嗯 那既然刚刚这个网友的留言这么有趣，咱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好了。 好， 话题是朋友圈都有哪些特别爆笑的打开全文。 打开全文， 我看到了有这么一条啊，说这个以前虽然穷但是开心，现在不同了、 嗯、 打开全文，现在不止穷而且还不开心 啊，就是打开全文之后然后就觉得 就自己其实是被调侃了，已经上当了， 是是是、 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那种转折型的，就那种神转折、 嗯、 打开全文其实、嗯、其实它的 point 就是神转折，对吧， 对，没错、 啊 嗯、 就看看不一样啊，来看看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特别有趣的啊，什么每个抖腿的人嗯，打开全文， 抖腿的 心里都有一台缝纫机。 哎，珊珊见过缝纫机吗？ 我家有缝纫机。 哎呦，我的天哪！你那时候叫什么什么二代是吧？你 是我妈家，就是在我爸爸妈妈家。 啊啊啊！ 我会用缝纫机，我可厉害了，好吗？我真的会用缝纫机， 哦、 我还会锁边儿呢。你知道锁边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锁边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 知道，你看，就比如说这个，就我们这衣服，对吧？ 啊， 这个或者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袖口的位置， 啊、 它就有需要一个这个锁边的这工艺，对 对 吧？ 就很多那个衣服，它会有那种就是会线，会秃噜线嘛？ 就秃噜线，对。 就跟你织毛衣一样，然后一拽这条线出来了、啊嗯、然后很多衣服那个材质可能会秃噜线儿，你知道吗、啊、需要锁边、嗯、其实就是一针一针的把它给它弄出一个这个边界来、嗯、能够保护这个布料就一直锁在这里，叫锁边嘛。 啊，锁边、啊、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你看像比如说一块一件衣服哈、嗯、这个前边这一片和后边这一片是两片嘛、嗯、然后每一片你都得先锁个边儿。嗯嗯，然后你再用缝纫机把两边捏一起，然后翻过来就是一件衣服了。 啊、 哎、哇，是不是很有生活经验？ 哎，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直接拉平了我们的这个年龄距离，然后你、啊、我觉得你甚至在某些程度还超越了我。 真的，这我真的是确之不恭。我就认了啊。 哎，认了认了认了。继续跟大家聊啊，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文化方面的消息。在春节期间呢，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将会在国家图书馆和大家见面，从2月8号到3月2号下午，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大家都可以在国家图书馆北区1层看到永乐大典的部分珍品展示，还可以临摹抄写永乐大典当中的经典篇章啊。而且呢，为了方便读者的抄写啊，国图特意从永乐大典当中挑选出了一些寓意吉祥、贴近民众的篇章，制成书抄成纸，大家可以直接在抄书纸上啊，这个就是临摹啊，誊写临摹、 啊、 对对对，没错、嗯、 对。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永乐大典好了，但在这时候我要问一下大家都起床了没啊？这经常听青年说的朋友们，来跟孔文和珊珊打个招呼吧。 打招呼。 因为我在花椒直播上看到了好多留言，可是有好多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机器粉。 不能够，不能够，都是 特别不喜欢跟机器粉聊天。 不是，你 可以跟其他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聊聊天，好 不 好？不 能够，你看这个，这就说主播眼睛真漂亮，这明显就是你的粉丝。 还真不是 啊，真不是吗？啊，你看又说了吧、嗯、什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你 主要我也没有那么漂亮吧， 就明显是你的粉儿。 我没有那么漂亮对吧， 你给大家介绍永乐大典吧。 我有哎给了你个机会啊，马上就要绝交了。永乐大典，据了解呢，永乐大典呢编辑于这个明朝啊，编撰于明朝，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和紫禁城同龄，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书的时候呢一共有10000多册，但是现在呢只剩下了400册左右，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和国宝近距离接触的难得的机会啊。那再一次提醒，展出和抄写活动的举办时间呢是2月8号到3月2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半，地点是国家图书馆北区1层。 嗯，这主要是我刚才夸你漂亮，你不接这茬儿。 哎，漂亮这事儿还用说吗？ 来吧，我接着跟大家聊了啊。嗯，然后北京人艺啊，我们关注这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消息啊，已经人艺呢，其实已经正式拉开了贺岁演出的序幕。京味大戏《玩家》登陆首都剧场，将会演出16场，陪观众度过新春佳节。话剧《玩家》呢，由冯远征、严瑞、梁丹妮主演，故事围绕京城的玩家们对古玩的争夺，时间跨越了30-40年，大家可以在剧中看到北京从过去到现在的巨大的变化，还能感受到不同时代的京味语言啊。这部话剧呢将会一直演到2月21号，票价是80到680不等，在校的学生朋友们还可以凭学生证购买40块钱的学生票，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登录北京人艺的官网了解话剧的详情，也可以在网上购票。 嗯，好，看起来啊， 嗯，看起来会看吗？ 必须的呀、啊、特别喜欢人艺。 对对对，尤其是这部剧里边，然后这个它首先这个时间的跨度比较大，你可以了解这个北京的变化和一些历史你不知道的啊。尤其 哎，我看到小李飞刀应该是咱们的朋友，哎，他送了好多桃花，谢谢啊，谢谢小李飞刀， 谢谢小李飞刀。 然后他又问了一句说开播了，他的意思是啥？啥时候开播啥？我们一直没停过呀。 对呀、啊，啊，谢谢小李飞刀的礼物啊，谢谢你这么帅，你还给我们送礼物，谢谢。嗯嗯嗯。 哎，你又没见过人家，你就知道人家帅？嗯、 不是，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是最近网络上非常流行的语言吗？就是大家就是很多这个什么主播呀啊， 嗯， 就是和我们这个算同行不同行的吧，就说啊，谢谢你这么美，关注我，谢谢你这么帅，给我送礼物，谢谢老铁666没毛病，双击啊。 我看到年花一笑也来了，说珊珊早，我来了，早上好，刚刚看到你的留言哈，然后说珊珊好久不来了。对，这应该是我倒数第3次的节目，今天明天还有下周一。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关注吧。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的青年说哈，第一个小时我们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呢是北京青联会有一个青联委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休息会儿，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王明超。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看到了这个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呢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么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啊。 嗯， 大家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可以看到视频直播，还可以跟主播进行实时的互动。面花一笑说，说孔文其实挺活泼的，就是不大跟大家互动。 谁没有？刚才那个， 我们其实挺爱跟大家互动的，你知道吗？ 对，刚才给我们放烟花的那位朋友是 小李飞刀 啊，小李飞刀刚才给我们送了好几个心花怒放啊，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这屏幕上就是。就是一个礼炮打出来，咱就 是 新型的，像烟花一样绽放啊！ 而且可能特别开心，我本来戴着耳机听见他的声音，然后 快快快快，谢谢小李飞刀，谢， 怒放原来是， 珊珊原谅我没有见识的样子。 原谅我没有收过礼物的样子。 原谅我没有收过礼物的样子。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真的是这样啊。那么，其实，在我们整点报时的啊，刚刚这个时候啊，我们接入了今天的第一位视频连线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郭子淳博士。郭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跟我们分享好电影啊。郭博士，你好。 哎哈喽各位大家好。 哎，郭博士现在可能是欣然刚睁开了眼啊。是不是 轻松的睡眼 啊？对。然后郭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想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好片子？ 我觉得想跟大家推荐一部比较经典的老片子。其实在这个谈到关于科幻电影来讲啊，这个我们一直是想给大家找一个，就是一个极具史诗级的，或者是极具一个代表性里程碑的一部影片。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呢，最后想给大家选一部叫做这个库布里克在1968年拍的一部影片，叫做这个《2001太空环游指南》啊。这部影片呢，首先我为什么会选这部影片呢？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导演，这个导演库布里克呢，实际上来讲呢，他在拍影片的过程当中呢，他都是采取了一种反常规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科幻电影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好莱坞啊、美国这种戏剧的影像方式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从开端最后到结尾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光明啊，或者是正义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套路去来进行。然而他的 拍摄的方式是什么，它是在一种反常规。它的理念可能说是认为是科学技术啊不一定会给人类是带来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结果，可能会带来一种灾难或者是阻碍人类的发展。实际上它会从一个另外的一种非好莱坞式的这种模式的角度下呢进行创作。所以我觉得这部科幻影片还比较带有这个作为一种代表作，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 嗯， 整篇来讲，实际上它是在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个它里面会掺杂了一种神秘主义啊，还有一个这个未来主义。神秘主义这个原因是因为它在里面会出现了一个在木星上会发现一个石碑，那么这个石碑呢，实际上是在4000万年之前啊，人类是怎么这个猿猴是怎么变成人类的？这个智商怎么提升的？是因为这块石头。那么当人类达到了一定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就重新发现了这块石头，但那块石头已经不在地球了，它可能发现在是别的星球上。那么人类就开始派宇跟着过去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一个轮回的状况，实际上它会把时间空间呢进行一个交错，包括里面也会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这种人工智能。那实际上在1968年出现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在影片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实际上来讲，我们也知道，现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谈人工智能，谈 AI 是吧？其实，在68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假想了，包括也探讨出了这个人工智能，他到最后是自己有了这种智慧之后，是否会做出一些不利于人类的事情？而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都给了我们谈到了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来讲呢，它是开创了就太空这种科幻影片当中的它一个始祖，甚至在里面去折射出了对于我们和未来人的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影片我觉得大家呢可以重温一下经典啊，而且很有意思，在19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什么电脑这种图形特效啊， 嗯， 但是在里面已经完成了很多高难度的这种特效的完成，包括这个人怎么样在失重的状态下，然后围着这个悬臂去进行行走，浮空行走，而当时呢真的是没有任何这种 CG 的技术。这是一部跟大家推荐的1968年的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指南。然后另外一部影片呢是其实也跟它很类似啊，就是超体，吕克贝松啊，拍了一部超体。实际上吕克贝松呢他是法国导演，我们说这个法国欧洲电影实际上跟美国的电影还是不太一样的。美国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它更多的是这种我们说是这种它是按照这种故事性，最后结尾呢会给大家一个美满结局的。但是呢法国的影片实际更多是给大家是大家思考，因此呢这部超体当中呢它也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经常大家会有个常识会认为其实我们人类的潜质并没有开发到100%，好像大概是开发到18%还是30%左右啊，具体数据既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影片就开始围绕说，如果我们人类啊被开发到了100%，那这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会涉及到一个斯坦李他所扮演的一个女孩，在一次这个意外当中卷入到了一个这个毒品的这样的一个携带的这样的一个 斯嘉丽演的一个女孩好像是。 所以在里面呢，她无意中这个毒品呢是一下破裂了，一下子会把她自己内心的这个身体的人类身体属性的本能给激发出来。所以在这一刻来讲呢，它的每一个阶段呢就开始不断的之于100%，而且很有意思，它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回归到这个古希腊文明当中，在谈的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说人须知自己。所以整个影片当中开始围绕着人的到底是什么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最后是谁创造了人类，很有意思。最后发现就是牵扯出另外一个哲学问题，就是鸡和蛋到底是谁先有的。那么这个里面甚至就是加入到一些哲学的观念，包括一些对于这个人呢、本身一种思考，包括未来的一种属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呢，就是又上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与科技，对吧？然后时间和未来的这样几个话题呢，会在这影片当中展开。但这部影片当中其实并没有说是像我们可能常规认为那种星球大战或者是这种 Marvel 这样的科幻影片当中那么多的特效啊，或者那么多的这样的视觉刺激感官的画面。但是他从一个这种故事角度当中呢，他其实把科幻的影像的叙事方式呢，他给达到了一个高度。所以这个两个影片呢，是我推荐给大家去来关注一下的。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郭博士的连线啊。郭博士给大家推荐好电影之科幻片，两部非常经典的片子。谢谢郭博士，谢谢，再见。 其实我们啊，其实差不多每周都会跟郭博士有连线啊。你像比如说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推荐过啊，这个比如说爱情片， 嗯， 啊什么公路片， 对， 啊还有就是，今天说的是科幻片， 是 啊，对。然后郭博士呢，其实无论是从他的研究 什么片型都行，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分得非常清楚，然后会给大家带来，比如说刚才那部，就第一部那个68年拍的那个电影， 嗯， 啊，就是你如果说。反正他不说啊，反正我是肯定不会知道这部影片的啊， 肯定不会去看。超体可能是这个知名度会更高一些， 哎，对 对 对, 对，没错。嗯， 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春节其实的确是在家刷剧的特别好的一个时间。 嗯， 反正嘛也没事儿，走街串巷呢，打完麻将之后 啊， 在家待着干什么呢？看部电影吧。 啊， 嗯， 怎么着？你过年要去成都过是吗？ 谁家过年不打麻将啊？ 对， 嗯， 没错。 咱们再来看两条这个互动的消息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朋友圈最好笑的点开全文是什么啊？我看看哪条最好笑啊？ 啊？怎么说？ 就这个其实很常见，这是一个很老的段子了。今天买了一盆含羞草，回去怎么动也不害羞，回去问老板，然后打开全文，老板说。可能你买的这盆不要脸，是什么东西？ 对，就这个有点直接啊，这个 这有点太直接了，是不是？啊，嗯， 还有吗？ 还有，这就哎，就都那么回事儿吧， 是吧？啊，那 所以需要大家说最有趣打开全文是什么？ 对、啊！然后这个珊珊再来甄选一下这个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 啊， 然后我再跟大家就是说条消息啊，就是北京最近啊自动驾驶车辆的考试大纲公布，考场呢也将于明年建成，这就意味着现在无人驾驶车辆也要考驾照了，而且考试难度比普通人考驾照还要高。首先呢，和我们平常参加的驾考一样，无人驾驶车也要在封闭的啊场地之内通过基本能力的测试，才能进入城市的道路进行。实际的路考啊，评估的满分是100分，采取扣分制，80分以上才算通过测试。 嗯， 比普通考驾照更严格的是呢，在综合驾驶能力方面，无人驾驶车辆还要达到老司机的水平啊。比如说，无人驾驶车辆完成停车入库的时间不能超过3.5分钟，侧方停车也要一次入库，而且出库时间不得超过90秒。这样的时间要求呢，很多新手司机是不能够达到的。不仅如此，无人驾驶车辆还要看懂指挥手势、交通标志文字或者是符号，按照提示信息行驶等等，难度可谓是不小啊。 哎，对， 嗯， 反正不管怎么样，好好考呗。 嗯，对，你说这个侧方停车一次入库，就是有的时候你一次入库吧，它其实不取决于你的驾驶水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两个车， 取决于库的水准， 对，取决于库的水准，或者说取决于这个其他这个就是周围停的车啊，就是给你留的地儿大不大。 嗯， 啊，你说 在生活当中不强调一次入库，嗯， 对，生活当中不 强调准确入库， 强调准确入库，安全驾驶啊， 安全入库。 对， 我看到咱们这微信直播间里年华一笑说珊珊的声音好像变了，声音肯定是不会变的，但今天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那个我舌头上长了一个大水泡 啊， 上火你们知道吗？我的天哪！ 昨儿吃春饼吃多了， 昨天就没吃着春饼，就吃了一块儿 啊， 特别生气。但是真的是，所以而且昨天其实是立春容易吃春饼难，很多春饼店排队都太多了，那个姥姥家春饼店门口排了100多人 啊。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可能是最近这个换季吧，马上就春天了嘛，冬天到春天的跨越就开始上火，然后嘴上舌尖上长了一个大水泡，所以现在说话，你看就所有的这个闭嘴的音发起来都很难，因为挤舌头。 哦，就是反正 只能发哈哈哈，这还可以。 那就是昨儿没吃好，有点上火。 对，所以大家这个凑合听嘛，如果是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直播间里安慰我一下啊。 对，然后说到吃呢啊。对，我们来关注一条跟吃有关的消息啊。昨天网友默克啊，他留言说最近有一篇文章刷了自个儿的朋友圈，文章的名字叫做四个人花74块钱吃垮海底捞。文章当中说呢，最省钱的攻略就是只买锅底和蘸酱，其他食材全部自带啊。这篇文章是一下子就火了。不过 海底捞可以自带吗？ 哎，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个事儿说的是上海 啊， 可 以试试。 对对对，这篇文章呢， 不怕挨打就试试。 哎，不怕的，这年头谁怕挨打？ 如果能挨打换顿换顿吃的也行，是吧？ 哎，对，但是呢，大部分网友啊还是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海底捞并不是福利机构啊，对吧？全部食材自带，有些过分了。其实海底捞之前一直都可以自带菜品，我是真不知道。 嗯、 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海底捞呢台湾店就宣布，不仅允许顾客免费自带食材，还可以包厢啊，包厢还不设最低消费啊，不限用餐的时间，客人携带的酒水呢也不额外收取开瓶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有朋友们就开始一篮子一篮子的大包小包的，什么塑料袋儿，还什么这 可乐啊， 打包盒 啊， 打包盒就、 嗯、 对，就全 大油菜小油菜大白菜小白菜， 对，就全都拎过， 干豆皮儿油豆皮儿 就全都拎过去了。可能是最近呢， 鲜豆腐 最近可能吃的人家实在有点受不了。目前海底捞已经紧急叫停了自带食材的服务，以防引起食品安全的争议。 哎、真是， 哎， 如果吃出了什么问题，你说算谁的？ 算谁的？对、嗯、啊，并称呢，如果顾客啊有自己喜爱的食材，但店内呢没有卖。可以推荐啊，海底捞会考虑加入菜单之内，这个大部分网友还是表示支持的。 哎，对，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这个底线啊，你不能明明确确的设得太低。你比如说，你从来不说我可以自带食材，你只是强调你的服务好。那如果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比如说云南哪儿产的一个松茸， 嗯， 但你这儿的确没有那儿产的松茸，我就不会打电话跟你商量嘛。 对， 吃火锅的时候，我就是想自己带一盘这个菜，可不可以？ 你 这种 不是等会儿，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直接把底线定成这样 啊， 你不能 说的是松茸是吗？ 啊，松茸啊， 啊， 嗯，对吧？ 哦，你怪不得你舌头长泡的，你吃的太好太补，你知道吧？ 就是长泡了怎么样，是吧？这种情况下海底捞可能就会说，哎，那好吧，那我们同意您带一盘你自己特别喜欢但是我们店里没有的这个食材，然后你就会特别感谢嘛，是吧？哎呀，这个做的真好。但你如果说这个你可以自带食材，还真的是有那种特别节省的，我相信在哪儿办都会有很多人自己带很多食材去，是吧？这种时候你再说我不能带了，人家还会说你凭什么前两天二代今天不让带了呀？ 嗯嗯， 啊、 对， 这也算是给他们一个这个总结经验的机会啊。 对对对，没错啊。 餐厅就是餐厅，咱们还是要尊重餐厅的这么一个场所啊，尊重厨师，尊重每个服务生付出的劳动和努力，然后该消费就消费， 哎、 是吧？ 对对对对，没错啊。在珊珊跟大家这个分享他关于这件事情看法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线成功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位嘉宾，他也是曾经做客过我们 海底捞。 海底捞，他也是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来自 VEX 超跑俱乐部的品牌经理吕新磊。新磊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哎啊，然后这个最近在跟新磊聊天的时候呢，然后也看到他的朋友圈呢、啊，啊，发了一项他们最近的一个活动，叫做冰雪自驾啊，就是这个场景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就是开着车嘛，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的，然后去自驾。 在哪儿？ 上哪儿？我也不知道。那新磊跟大家说吧，就珊珊刚才看到了，对吧？这去哪儿？对，来说一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关注哦。 嗯， 这次活动呢，也是咱们给 Vegas 光速超跑的会员特别定制的一次这个去内蒙的一个冰雪主题的自驾游。我们呢是去了七辆车，然后有这个奔驰的 G63 65，然后还有这个路虎系列的车，就比较适合越野性能的车嘛。我们这你说 啊，心里继续。 这次呢我们呢有几个亮点，那个等一下可以告诉你。你刚才想说什么？ 对，我是因为就是我其实很向往啊，也很喜欢这种活动。 超跑 不是，就是这种，就比如说可能自驾啊，你比如说咱自驾什么什么什么去个草原呐、啊，对吧？或者说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自驾去到过西藏啊，这个也是我的小梦想之一，目前没有实现。但是就是这种冰雪的自驾，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刺激的啊！就最比如说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下雪天之后，大家就可能就车可能都不敢开了。对吧？然后路上也确实会出现一些事故，就这种冰雪自驾的这种，就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小故事，或者乃至于说故障会出现啊。这当中有什么这个小插曲啊，或者说小亮点啊？就像心里刚刚提到的，来给我们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没错没错，一看口吻就是曾经出去越野过的，有经验啊。 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越野途中呢，确实我们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冰雪的那个路面上，确实出现了一点小的事故，就是我们有 四辆车是陷进去了，当时 哦， 但是我们就是其他的车辆，就是用救援的方式是把这个车从这个，但因为当时陷的不是很深，然后就拉上来的嘛。 嗯， 如果大家平时去越野过的话，也会经常会遇到这些小的事故。其实这小事故也在越野环境中也不算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比较专业，包括我们这次车队随行的除了我们客户，也会有几个专业人士给我们做一些专业越野的一些那个驾驶技能的讲解，包括一些辅助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对对对，然后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在这次活动当中会有几个小的亮点，来把这个亮点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 这个一定是你最期待的。 有美女陪同是吗？ 必须的 啊， 好玩的活动怎么能没有美女。啊，我们呢是我们也是邀请了俄罗斯的超级模特跟着我们一起随行。咱们呢是雪地比基尼。 哎呦 哇 啊，这个 怪不得可文这么关注 啊。没有这个是可能是亮点之一啊。来继续。 我们呢在内蒙的这个冰面上，我们还专门的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 哇， 然后还带了咱们的这个专门定制的黑桃 A 香槟，咱们是漂移加铜锅涮肉，然后加黑桃 A 香槟。 这个其实现在就是在冰雪运动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朋友去参与进来。真的，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啊，参与到冰雪的越野活动当中，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体验。 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条件啊？如果想报名参加的话，他能听到吗？ 其实作为咱们会员的话，就是我们有好的活动都会第一时间的告知大家，大家可以及时的报名。然后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的话，这样的活动也是有机会参加的。门槛并没有设计的太高，因为好玩的活动，因为大家可能兴趣点不一样嘛，因为我们下一期也会做一些像这个赛道体验之类更精彩的活动。 好，感谢新磊给我们带来这次 这么有趣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这么有趣的一个活动，可能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啊。 对 对对对，然后谢谢新磊，谢谢新磊给我们的连线，谢谢。 谢谢孔文。 再见， 拜拜。 是不是有点心动？ 哎，挺好的，因为人生真的是重在体验。这样的活动如果能参加几次，都是就是特别容易吹牛的那种活动。哎，想当年，嘿，我驾着车在冰雪上漂移，嘿，陷坑里把我拉上来了，然后我上去吃了个铜锅涮肉，旁边还有俄罗斯比基尼美女给我夹菜。这是可以讲给孙子听的活动啊，挺有趣的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内容啊。一位南方的姑娘呢，最近把雪人藏在， 也是关于冰雪的， 对对对，冰雪里藏在冰箱里当宝贝，引来网友的讨论啊。这个网友又发布了一条微博视频，他配文说，今天去南方的朋友家里做客，他兴奋地说要给我看个宝贝。原来这个宝贝呢，是这个南方的姑娘在冰箱里冻的一个小雪人。打开冰箱的那一刻，姑娘还得意地发出了哼哼的那种声音啊。一夜之间，这位可爱的南方姑娘引来了70,000多的网友点赞，评论更是炸了锅啊！不少 可以理解， 对对对。然后这个不少网友都表示可以理解这位姑娘的心情，几年下一回雪，能不激动吗？ 就是，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不太开心了，对吧？我们本来是不差雪的，昨天已经立春了，雪呢？ 立春了，雪都没有来，是不是？ 对， 所有北京的朋友一半都是出去出差的时候感冒的，因为没想到外头这么冷。还想着北京都没下雪呢，怎么扬州下雪了？怎么武汉下雪了？怎么厦门下雪了？怎么贵阳下雪了？就是北京不下雪呢。 对，今年还真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位南方的小姑娘，我觉得 挺可爱的。 对，她傲娇一下，我觉得也是。人家也是够格的，有资格的。 他一般的确还 是 真的是因为没有见过雪，见的比较少，所以说他存下来嘛。你没看有很多网友还调侃他说这个，哎呦，这姑娘太可爱了，存着可以当传家宝，这个操作很南方。 当传家宝 可能的确还是因为平时南方下雪下的比较少。 对，对对对，还真是挺好玩的一事儿。 来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95后啊，我们来揭秘一下 95后人群的特点啊。作为这个人群的代表，你要不你先跟大家说说珊珊。 是作为95年出生的孩子呢，我只想说 我们来看一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对对对，也揭示一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来， 腾讯发布了一份95后的报告啊，通过数据来分析95后的青春带有哪些特点，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今天的靠谱青年根据这份报告呢，来回答三个和95后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95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根据这份报告呢，指出95后呢大多数还是学生或者是刚刚工作的职场新人，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与智能手机形影不离，习惯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和生活服务。而且95后呢这个独生子女比较多，自我意识和个性很强，视野开阔，兴趣广泛，喜欢表达自我。 这个我特别认同，视野开阔，兴趣广泛， 说的就是我呀。 对，你看比如珊珊就是就踩个缝纫机，然后什么锁个边啊啊，这对，这都是他兴趣， 就是特别喜欢自己在家做衣服 啊，兴趣非常广泛啊。这个报告第二点，九五后喜欢什么类型的消费呢？调查发现有55%的95后啊会购买 上套了是吗？ 购买装备和器材。装备和器材，你就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什么自拍神器，还有这个 摄 影器材， 对。 然后呢，40% 那种平衡电动车， 对，40%会购买虚拟货币和内容、比如爱看漫画会买漫画，爱玩游戏会购买游戏里的虚拟装备等等啊。然后另外呢，30%的95后会花在学习培训上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兴趣班、分享课等等等等。 对。 爱学习，还 爱学习。咱们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经常在问说主播喜欢哪个明星，咱们来看看腾讯这份报告提出的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九五后喜欢什么样的明星呢？作为现在的这个追星主力，九五后们呢其实对于明星们的关注呢不只限于颜值，75%的九五后都认为啊有才艺和有个性的明星才能够吸引他们，而只有一半的九五后会把颜值排在第一位。我是这一半。那总的来说呢，九五后的关键词有三个：人群、兴趣和机会。九五后喜欢社交，而且会积极的把握社交的机会。与此同时呢，他们的兴趣广泛，又能够通过主动的谈论和传播，让越来越多像二次元啊、直播啊这样的文化呢，慢慢的成长为主流文化，力量不容小觑。 就是 不知道咱们多少粉丝是九五后哈。 对，刚刚珊珊提到的有一点是这个，不会把九五后不会把颜值放在第一位。而且最近有当那个。就是练习生的综艺节目， 哟，是吗？ 张艺兴担任这个就是评委的，你看了吗？ 没有 是吧？ 我很少看综艺节目 啊，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呢，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讨论。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就是这些练习生呢，你比如说可能很多是男孩啊，哎呦，我跟你说，珊珊，你脸上你都没抹过那么厚的粉，你知道吗？啊，对，然后大家就是啊，对，然后就是可能。外形上啊比较偏美一些，对，然后大家呢可能就是然后会有比如说什么互相吹捧，然后但是呢就是自己的才艺啊，比如说什么唱歌啊舞蹈啊，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无论从审美啊还有价值观呐、还有就是这个纯综艺上好不好看啊，就是很多网友们对这个节目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这个讨论。然后就是刚刚看到我们这个这条消息啊，这个报告里说就是不会把颜值放在第一位啊，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反正我个人建议啊，个人觉得还是对像这些类型的综艺节目，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有启发的。对， 好吧，希望大家这个真的找着自己的特点啊，因为很多人都这个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然后过得开开心心的。 对，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8啊， 38秒 啊，下一个时段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会有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的同事张悦啊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啊。然后接下来是整点报时，大家不要走开，下一个时段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轰！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3分，青年会客厅这个环节到了啊，我是接棒的主持人张悦。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关注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九点档的青年说。当然了，如果还窝在被窝里，或者说是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吧，可以把手机打开啊，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下半时段。当然了，今天我们青年会客厅同样邀请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青年委员、丰台区政协委员、北京卓然青年成长促进发展中心理事长，以及视觉风尚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成波啊，我们的大于哥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Hello， 大家好。 大于哥今天这个早晨的时候，8点17分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楼底下啊，然后今这个9点的时候，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我们的直播啊。大于哥也是和青年人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对 啊，我们的这个北京卓然青年成长促进发展中心是一个专门服务于青少年的一个机构，对吗？ 而且是一个公益的机构。 对，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啊，对，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机构呢是在 大鱼哥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我这个机构呢是在这个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一个非盈利的社会组织。 嗯， 然后我们呢主要是做青少年成长引领方面的这个工作。 嗯 啊，然后呢这个成立这个公益组织的这个初衷呢，其实特别偶然，就是前几年呢那个北京十二中啊聘请我呢作为那个他们的那个学生的青春导师，然后在这个跟同学们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嗯， 我发现呢，就是学生们在这个学习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学习知识方面，他们可能这个，比方说，家长啊，或者学校或者自己啊，关注度都很高，但是呢，在他的这个青年成长方面，就是例如像这个青春期啊，例如他对未来的这个发展方面，可能他们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感觉有一些迷茫。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青春导师的这种工作之后呢，我后来就想，当然了，当时也是因为有好多的学生呢，当时加了我微信，留了我的电话，然后经常会有一些问题问我。 嗯， 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些呢是我能凭我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啊，或者这种阅历，给他们解答的；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类似于像心理方面的呀，像教育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就请了一些这个心理学啊和教育学方面的一些专家。 大鱼哥可以用那个话筒 啊，这个话筒 对。换一下，哎， 然后呢，就是请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些专家呢， 嗯， 然后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公益机构啊。成立两年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嗯， 一个呢就是这个青春导师的这个青春导师计划，这个我们继续做，做了很多的学校， 嗯， 像那个丰台八中啊、丽泽中学啊在像这些学校。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和那个中国亲爱工程合作，我们是他们的这个合作单位，就是帮助他们做这个青少年青春期教育和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艾滋病预防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做这些啊。 啊， 对， 那这个从几年成立的呀？ 一六年 成立的。 对， 都做了哪些？比如说具体方面的事儿有没有？ 有啊，那太多了。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刚才我一方面说到做这个就是励志课堂这方面的，就是青春导师的这个是我们做的一方面的事儿。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关注这种就是未成年人的保护方面的工作。你像去年呢，我们机构呢就接收了两个那个丰台检察院就是附条件免于起诉的这个未成年人，就是他们呢可能就是有这个激情犯罪和这个犯罪情节轻微，然后这个悔罪这个态度呢又特别好，然后呢经过这个检察院还有这个律所呀，还有这个这个社会组织对他们进行评估之后，然后呢我们把他们接收过来，然后放在我们的单位进行一个半年的这样一个关护啊，对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包括给他们安排工作啊让他们在我们那儿呢能够这个健康的成长，然后半年之后呢他们就回归社会了啊，我们做了还有这样的一些事儿。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呢当时还支持那个北航的那个学生去那个中洋学习那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的学习。 嗯 啊，当时我们是在2016年的暑假， 嗯， 啊，我们也这个支持了也大概有100多名学生吧， 嗯， 去那个就是中洋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传承人，就是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 嗯， 然后去他们家里学那些剪纸啊，学这种民间的这种工艺， 嗯 啊， 那孩子们的表现是什么样？你比如说，这个学到了什么东西吗？或者 学到了，学到了，像那一次那个，我觉得收获特别大， 嗯， 因为当时是暑假嘛，我自己也就是陪着一起亲自去了，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还去了那些就是特别那个偏远的那个山区的学校， 嗯， 然后有的那个学校啊，就十几个孩子。 啊，因为他那个很多都是一般的，他父母都出来打工之后， 嗯， 就是留守的儿童啊也特别少， 嗯， 然后一个学校才十几个，一个班才一两个， 嗯， 啊，我们去了那样的学校，就是和这些大学生们一起去那儿， 嗯， 然后去那个去那之后呢，然后去感受那个当地的那种自然环境或者生活环境， 嗯， 然后让这个大学生们啊这种感悟啊特别的深，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去那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学习那个非遗的那个剪纸那些工艺啊， 嗯， 就是那些老太太们大概都有七八十了， 嗯， 就是他们当时的这种就是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这种的， 嗯， 然后这些学生们因为当时是他们北航新媒体学院的学生， 嗯， 然后呢这个到了那些这个老的这个民间艺人的这个家里啊， 嗯， 这些老民间艺人啊特别希望把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传下来， 嗯， 然后真是这那真是手把手的教啊，就是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这个就带着他们这些学生嘛一起那个做那些剪纸啊， 嗯， 就是有的孩子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啊可能晚上都不睡觉啊，就是真是让我觉得这个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嘛真是学这些东西特别用心啊， 而且也挺辛苦的吧，因为毕竟住的环境应该不是特别 好，对对对对，特别辛苦特别辛苦，那个跟北京真是没法比，跟肯定跟他们在学校的这个在大学里的这个生活肯定是没法比的 啊。刚才那个大鱼哥讲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矫治犯罪这种教育 叫关护， 叫关护 未成年人， 关护未成年人， 对， 哎，有没有说你能举一个例子，或者有一个未成年人在你心目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怎么样去给他矫治的，或者说一开始是个什么样子，离开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啊？那这个感触，其实说实话，这个做这个青少，因为我创办的这个公益机构呢， 嗯， 定位就是引领青少年嘛， 嗯， 然后那个。你要说这个就是这个事例， 嗯， 让我感触真的特别特别深。其实那个孩子呢，也是一个小女孩， 嗯， 这个小女孩 多大了？ 十七岁 ， 对，十七岁。然后呢，她是那种职业学院，然后那个毕业之后还没毕业， 嗯， 然后呢被招到一个单位去做那个就是实习啊， 嗯， 实习，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受害者，就是因为在一个房间里嘛，这个住的很多个这个女生，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就总喜欢拿手机偷录他们的一些隐私， 哦，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呢可能这个 忍不住了， 哎，对对对，忍不住了， 嗯嗯， 然后呢就制止这个事儿，在制止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就是那个偷录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又叫来了他一个什么表姐。啊，然后呢就是两个人把这个女孩给那个打了一顿， 嗯， 在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受害人呢， 嗯， 他呢当时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板凳， 嗯， 等于就抡过去了， 嗯， 抡过去之后呢把其中的一个把那个孩子的表姐， 嗯， 那个额头给打破了、 哦， 然后因为构成轻伤、 嗯， 应该是构成轻伤， 嗯， 然后但是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嘛他处理的可能不是特别得当了， 嗯， 啊，就是其实开始他是受侵犯的， 嗯， 最后呢他因为这件事后来这个检察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特别的认真啊，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嗯， 就是给他这个做这个评估，然后这个孩子当时接到我们这来之后啊，就是一看这个孩子特别胆怯，就是他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当时他妈妈陪着来的，后来呢我呢因为我们单位有这个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的一个我们一个叫小傅的一个秘书长，他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当时就跟小傅说，我说你啊一定要就是让这个孩子啊就是一定要在这有安全感啊，包括从生活上啊工作方面呢，啊，等等方面要对他进行一些关爱，所以后来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孩子就是从最开始的那种特别胆怯，那种特别无助特别胆怯，到我们这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真的其实孩子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但是像这种情况呢，您看我觉得为什么说感触特别深呢，像这种情况就是关护他之后，他的关护期结束了之后，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青少年了， 嗯 啊，对， 哎，这种例子非常的鲜活啊。 对， 这个我们来回忆一下吧。刚才我感觉，刚才讲的这个女孩是十七岁。大鱼哥，你十七岁的时候是在哪儿啊？ 哦，那又特别巧了。 嗯， 我17岁的时候来的北京。 哦， 啊，对， 那等于算是来上大学吗？还是说？ 不是，当时是这样，我当时上的中专，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来北京了。当时呢，就是那个时候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应该说叫有一种梦想吧，啊，有一种梦想来到北京。但是呢，这个来到北京之后，这个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太大太大了。 嗯 啊 嗯， 对。 怎么个大法呢？ 那个时候刚来啊，然后那个 17岁，我想啊，17岁应该就是一个特别花季的年龄。 对， 然后这个也其实也喜欢贪玩吧，应该也。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来了，17岁来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可能还有一个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就是专注于在工作之余啊，这个在经营公司之余，专注于做青少年的引领呢。 对，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这真的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 对对对，公益的组织。 这个卓然青少年成长发展中心，这个是一个民营的非盈利性的民间的 对民间的。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刚才说那个现在在工作之余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因为在我的青少年的时期，就是在我的这个17岁的这个花季的年龄里，当时啊，真的就是来了之后，应该说两眼一抹黑吧。 嗯， 就是那个时候，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不如意吧，包括当时去找工作。你说我那个我现在很高很大啊，就是很多人想象不到我17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17岁的时候呢，个子很矮。我当时第一年来北京，我是6月份来的，当时中专毕业来北京。然后那个来到北京之后呢，那个就是半年我就半年回家的时候，当时就长了7公分。啊，就是我就觉得，哎呦，我说北京这个地方真是养人，就是还长个儿。 对， 然后 城里边吃的好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最起码吃得饱，吃得饱。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特别瘦小，找工作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本来是准备打道回府的，就是本来是准备回家的，结果呢，后来呢，就是因为我的一个老乡啊，一个老乡，他也当时很年轻，然后他自己开的公司，然后因为找不到工作嘛，然后那个他到他那去玩，他就问我，他说你天天在这玩，你也不找工作，我说我上哪找工作啊？然后他说上大街上找去，当时这一句话就启发了我，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很多地方招人啊，还贴那个在那个 小广告， 就类似于小广告 啊， 在门店的那个玻璃上贴着招什么人嘛。后来那个我就去应聘了一个学徒工。就是当时就找到了这个第一份工作，当学徒工的工作啊。对， 至少能吃饱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当学徒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 当学徒工，因为我当时是那个找了10天工作，才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学徒工的工作，并且我那个这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第一个月学徒工的工资给我是80块钱，就是那个时候啊，给我80块钱，然后那个 那是 九四年，这个要是换算到现在吧，我估计乘以5倍或者8倍那样啊，但是根据有些东西啊，然后找到这个学徒工之后呢，我确确实实啊，真的就是特别珍惜，特别珍惜。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因为比我早去的都也岁数比我大一些嘛，然后我是学美术的嘛，就是我中专学的美术，然后呢，我们那个地方是做那个标牌的，就各种那个，就像咱们的这个青年广播这些字儿啊，做这些东西。 那行，还对口。 对对对，对口。然后呢，当时有这样一个学徒的机会呢，我就特别珍惜。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刚到那儿没多久，然后呢，我们那个小门市部啊，就接到一个给那个当时叫京温服装市场，现在好像被疏解了啊，就是做那个里面的几千块那个门头的那个标牌。然后呢，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呢，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说 跟着什么样的人挺重要的。我们那个老板就特别勤奋，然后那个其实当时他的那个我们那个门市部啊，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制作能力。 嗯， 然后接到这个活之后呢，就加班加点呢，每天都加班。后来那个但最后在最后要交活的那几天，然后我们那些师傅们，这个什么师兄们师姐们都熬不住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儿陪着老板那个加班。然后当时老板那个一抬头看见我在那儿，说小鱼子，那个你去睡吧，看你那小小脸儿都那个熬绿了。 嗯， 但是我也没去，熬了好几个通宵。最后等活干完了，然后那个早晨洗脸的时候，那个哎，我一洗脸，那个脸盆里怎么有血啊？当时我一看，怎么回事？哦，流鼻血了。 哦， 这不是年轻吗？火力壮。啊、 我这还以为您这个涂花了脸了。 没有，就是熬夜嘛，熬夜流鼻血，这个是让我在学徒工时期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嗯、 啊，因为那会儿才17岁，并且是主动的。 嗯， 老板还说了呢，说小鱼子你睡去吧啊。 嗯， 所以这件事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啊。 嗯，我们如果按照时间的脉络去往下走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慢慢的从学徒工，然后开始这个做主要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一点一点的， 对， 去在这个公司里打拼，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那个我当了一年学徒工，当了一年学徒工之后呢，就是那个小门市部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就不干了，就是也不是不干了， 哦、 就是当时这个合伙，就是他们老板之间合伙， 嗯、 合伙呢两个人观点不一样， 嗯， 观点不一样呢，后来他们俩就分了，分了之后呢，然后。哎，当时我这个就是在那学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好像该学的这些技术也都掌握了好像。然后另外又特别巧，他们两个因为观点分歧，那个分家了嘛，分家了之后，后来我就自己又出来，然后那个又去找工作，然后特别巧，还是用那个老一套的上大街上找工作， 嗯、 然后特别巧，然后 那持续了多久？就是从这个门市部这个又离开是一年两年？ 一年， 啊、 我是在那儿是学徒，整整干了一年 啊， 然后干了一年之后呢，然后那个。然后就那个啊，当时还有一个简短的创业过程，就当时觉得 就是合着您在这一年当中你也创了个业， 没有，是这样的，我当时当完学徒工，我就觉得我说你看这些技术我也都会了，然后那个不就是接活那个然后干活然后赚钱嘛，对吧？就想得很简单，然后我就出来创业了，然后创了好像不到两个月， 嗯， 不是两个月呢，然后那个然后。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想啊，就一个人， 嗯， 然后你也没有伙计， 嗯， 也没有那个同伴，然后要去跑活，然后还要干活，然后还要安装，然后还要收款， 对， 所以真是不行。当时干了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您这合着就成了小工了嘛，对吧？ 对，就是当时就想说，当时我开始想的很简单，以为创业很容易嘛。后来那个真正那个创业之后，就第一次这种短暂的创业，其实也为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就知道说创业不易。就包括现在国家提出的这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包括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创业，创业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对。然后又上大街上找工作去了、 嗯。 后来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那个招美工。然后我就去那儿应聘了，然后因为有技能了嘛，然后有一年的工作经历了，并且那一年真是扎扎实实的学了一年，然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很容易，很快就被领导赏识，然后用了三年时间，然后从美工开始，然后做到美工部的这个经理，然后又分管，又做业务经理，然后最后又做到副总。 哇， 就是很年轻的副总， 三年那个时候多大了？我想想啊， 二十一 啊、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二十一的？这个自己默默的在那个收音机前，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默默的低一低头，21岁的时候就能成为一个副总。 对，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往往从一个比如说一个业务部门。转到了这个业务经理，就是从一个 部门工作啊，一个分工的工种转到业务经理，其实是一个老总赏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儿。 对， 嗯，21岁如果成为副总以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是这样的，我当时呢，因为最开始到那个单位是做基础工作， 嗯， 又默默无闻的干了一年，然后哎，逐渐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离职潮啊，也就是离职的人也特别多， 嗯， 啊，就一会儿有招来的人，一会儿有走的人，然后我在那儿就干了一年之后，就送走了很多很多批前辈， 嗯， 然后都是他们主动离职的，嗯，不是因为我还是我比较友善啊，就是在工作当中也特别勤快， 嗯， 经常帮人端个茶递个水的， 嗯， 就是都哎，他们也都特别喜欢我，然后就都善于教我，都乐于教我吧， 嗯， 都乐于教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是负责业务， 嗯， 到了第三年呢，也是因为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哪打工，哪个单位，他就最后那个领导层就出点问题， 嗯， 最后到了第三年20岁。啊，对，21岁的时候，还没满21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特别有成就感， 嗯，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BP 机还很少呢， 啊， 但是当时公司给我配了一个大哥大， 哇， 配了一个那个大砖头似的那个大哥大，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余承波要叫大鱼哥了，是吗？ 这个大鱼哥跟那个还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 配了一个大哥大。 对， 嗯， 这个配了一个大哥大，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那个挺低调的，那个也没有， 嗯， 那会儿那大哥大都那个都有那个手包啊，就是装的那个手包， 嗯， 那老板都把那个大哥大装手包里头， 嗯， 然后我呢就 那当时买的时候好几千呢， 什么那个时候 2万块钱， 对对对，两万，并且 摩托罗拉的， 对对对， 嗯，后来变小了， 对对，我用的是那个应该是第二代， 就是能拔开。 不是不是，就是 翻盖， 就是一个固定天线的那种的， 哦， 就真正的那个电视上经常演的大哥，哦，就是演 大哥大， 那个大哥大。 嗯，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特别逗，我一看人家那个都是老板，我这好，这个拿着这个太招眼了。然后我就一出门，我就拿个报纸包着，夹，嗯，怀里，人家是那个提个手包嘛。 您这你想想啊，21岁有大哥大。 对， 这就好似我们现在21岁年轻人有个玛莎拉蒂，是这感觉吗？ 可能不能那么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公司能给我配这个，肯定说明我在公司里有这个作用， 嗯， 觉得啊， 嗯， 可能就是想找到我的时候， 嗯， 随时就能找到我，那说明公司应该 重视啊， 对，重视啊， 嗯，而且这个依赖度比较高， 对对对， 嗯， 依赖度比较高。其实那会儿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不是我的活儿， 嗯， 那个我也愿意干。 嗯， 因为我觉得当时真的为什么能从那个美工干到业务部的经理呢？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的那个领导啊，其中有一个领导啊，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听广播啊，就是那个当时呢，他呢，有一些比方说送个合同啊， 啊， 拿个取个支票啊，他觉得这小鱼子，那时候还叫小鱼子啊，这小鱼子不是挺那个挺勤快的吗？让他就去了，他一说，我嘚嘚嘚就跑去把事儿给办了。 嗯， 哎，后来他一看这不错呀，有的时候再定个图啊， 嗯， 做一个什么去跟人家沟通点什么事儿，他也让小鱼子赶紧去一下，哎，麻利儿的就办回来了。后来可能他觉得用的比较顺手，然后慢慢的。他在有的事在办有些事儿的时候，他肯定就得教我呀， 嗯， 啊，你到了那你怎么说，你怎么表达啊，这件事办到什么程度。所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嗯， 就是可能当时其实我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些想法，就是觉得我闲着也是闲着， 嗯， 那个让我跑个腿干个活不挺好的吗？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吧，就让很多的人，就是我其实我现在也经常的回忆啊，包括经常给学生们分享这个创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嗯， 包括这个讲一些励志的这些课程的时候，我经常的就会回忆这些事儿。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特别热衷于青少年的这种引领工作， 嗯， 就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人家是在无意间他就帮了你， 嗯， 如果我干完我的美工的活，那会儿画牌子很累的。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大夏天的，就是以前15年前大街上有很多那种广告牌， 嗯， 就是都是手绘的那种的，然后那个在那个牌子上画牌子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为了赶一个牌子， 嗯， 当时

帮助大家，或者说有的时候自己勤勤恳恳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但是做完以后迟早在未来的时候是有回报的，是吗大鱼哥？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就是接着刚才那段聊吗？好，刚才聊到就是那个画广告牌，然后为了赶工，当时那个从那个架子上，那个就是蹲在那画那个牌子嘛，站在那个脚手架上，六米高乘十米的那个大广告牌，然后那个天又热，太阳晒的，然后蹲在那画广告牌，太专注了，然后一起来，可能那个当时就是因为你蹲在那时间久了嘛，太阳又晒的，一起来咣掉下来了，但是还好命大啊，这个当时系了个安全绳呢，就是身上系的安全带了。其实说实话，就是当时的那些经历，现在回忆起来啊，也没觉得苦，因为我觉得在什么年龄你可能就得从，就是在什么年龄你应该经历什么样的事儿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一点也没觉得苦，然后回来这个老板给那个奖励一瓶那个北冰洋，那时候那个时候挺火的啊，就是奖励一瓶那个可乐，哎呀冰爽的可乐一喝，哎呦，这不会给人做广告了吗？ 没有， 就奖励一瓶那个饮料。这个当时我说的呢，就是还是就是，在什么岗位，就是说我回忆啊，一直是就是在什么岗位就干好什么活，干好什么活，并且呢多替别人干点活没坏处，真的就是无意当中可能也是帮了自己。对。 二十岁的时候坐上了副总，然后这个我觉得大鱼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老板都是因为意见不合然后公司就黄了是吗？ 其实你看啊，要是这么回忆的话，说明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踏踏实实干活，当时你看没有主动跳槽，都是因为被逼的，对吧？第一次被逼，那么小就被逼的就出来那个什么了，创业了，后来创不成，然后回去再干，干三，你想我都当时公司都给我派车了，专职司机拉着我出去办事儿，那个时候 哇， 然后那你看不挺好的嘛，对吧？后来又因为有分歧，并且那个分歧还比较大。然后那个 这离开以后还要继续去找工作吧？还是按老套路是吧？然后到大街上去？ 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就谈了女朋友了 啊！你看，可见青春的时候啊，女朋友还是至关重要的。 对，谈了女朋友了。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了。这个21年了，今年就我老婆。然后那个。当时呢他还是我招到我们单位去的呢，就当时啊，当时那个那个时候啊，就是招去的同事。然后后来呢，后来他没干几个月，他当时他刚大学毕业，他没干几个月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就轮到我那个就是又被逼要找工作了嘛。然后那个他就劝我，他说你自己干吧。然后那个我说不行。我说我可干不了，我说上次创业都失败了，我说我知道这创业可太难了。他说没问题，然后那个我说别回头，我现在干的你说当个那个副总挺好的啊，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水，然后那个到时候我一创业失败了，完了你又离我而去了，完了我不就人财两空嘛，是吧？后来我记得啊，特别逗。我说那不行，这样吧，咱俩那个先签个协议吧。就是假如我创业失败，你也不能把我那个给踹了啊。那个后来好像多少年之后，就10年8年之后吧，我不知道他现在还留没留那个当时的这个我们签的这写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在创业的路上，肯定一。难是肯定的，第二个你看像我爱人，我觉得就是当时他这么推我一把，对吧？就是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又去那个找工作， 对， 没准又在那个公司勤勤恳恳，最后又干得挺好，是吧？所以当时他那么一推我，哎，我就开始创业了。 创业啊，创业也是做这个广告美术方面的事儿吗？ 对啊，因为这个是我的本行嘛，并且我也就会这个。在当时， 那我觉得，如果您这自己要当老板的话，那更勤快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是这样啊。包 你看，我们有网友问了，说大鱼哥怎么这么顺呢？啊， 哎， 这个您这。 啊，这个和着老板都有分歧，然后你又丢工作，又丢工作，回头创业，相信创业创的也很好。 你说这个吧，我觉得这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背后问的这个问题，应该问的是有什么样的秘诀，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导致走得这么顺？ 哎，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并且我自己也回忆，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走过来，比较顺利。我觉得呢，一就是你在面对你的环境的时候，先你要想到怎么去适应你的环境。你看，包括第一个地方，我当学徒工，那你当学徒工就是干活呗，那你就得把活干好呗，对吧？你勤勤恳恳的干活，老板不就赏识你吗？那到了第二个地方，你看他平台又不一样了。你看，我除了干活之外，因为第二个地方是一个公司啊，并且我在第二个地方这个打工的经历，给我后来创业极大极大的帮助。就是公司化的那种流程啊，公司化的那种架构，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刚才那个年轻的小 网友啊， 网友问这个问题，就是就是首先你适应了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里你尽你所能去做好它，然后慢慢的机会就来了。就是就刚才说到的，比方说那个，你看那个领导，他是为了偷懒，他老让我去跑腿，其实那不是我分内的事儿，但是没关系，我给他干了，那后来自然而然的我不就往前又进了一步嘛。 其实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对，心态很重要。 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凭什么不是我干的事儿，凭什么给我干？ 对、现在可能有这样的，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你看，包括我，因为我还有好多朋友，是比我大一轮的，就是大个十几岁的这种的特别多。就是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的时候，你看他们当时，这都是年轻人，我不能说这个太岁数太大的人士。你看他们可能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父辈，他们这一辈啊，就是说啊，那个时候到单位，咱们提前到了，给人打点开水，扫扫地，又累不死你是吧？包括我记得以前我父亲也经常教育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累了歇一宿，就是睡一觉，第二天又精力充沛啊。 是这样的， 对， 是这样的。看到还有网友问说啊，那自己开了公司以后，其实就到了一个管理的这种角度啊，他的意思就是管理的时候需要哪些注意的。我觉得今天聊的确实是创业方面的事儿了。 对，他是这样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创业跟现在创业又不一样。我经常跟人聊天，人说你怎么创业成功的？还有那个，因为经常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希望我能给他们孩子们讲讲。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或者说创业或者说生活，不会是一样的路径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你会遇到不同的人，你会遇到不同的同事， 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当家，万一是老板有分歧黄了那公司。 对，就像那个就是啊。 对 啊，其实我觉得你看两次老板那个有分歧造成我这个离职，其实也说明我当时的这个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了，没有去跟老板去维系关系。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你想一个外地的孩子到这十几岁是吧，二十岁，这个也没有人脉，也没有什么靠山，就现在人家都希望有的都没有，那你就靠你自己干呗，对吧？那你把活都干好了，分内的干好了，然后别人的活你也帮他干了，那自然的不就人家就会给你机会了吗？ 没错。 然后刚才回到刚才那个网友问的那个创业怎么管理公司这些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创业最好还是量力，比你能力范围之内稍微大一点点，或者说高，你定到一个你可控的范围，千万别，我以前因为我们做广告标牌嘛，我以前见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就是兜里有100万，他非要干一个1000万的项目，就是太多太多这样的。就是前面我记得印象最深，南三环那边，那个南三环甲八号，特别巧，第一个老板做完牌子了，然后黄了，他觉得我还不错，又把我介绍给接他的这个，然后我们又去做牌子的时候，然后那老板说啊，我那个是个好像是个天津人，然后说啊，我们这个怎么着怎么着要排队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最后那个没经营多长时间又黄了，他又把我介绍给下一个接他那个铺面的那个老板，然后当时我见到他我就不好，我有点怕他不好意思，因为当时他不说嘛，他这个生意要做成什么样什么样的，结果没多久就黄了。后来他说你看看，说这个我这个地方啊就选的这个地址不好，说 八号就八号吧，还假八号， 真假的假的， 对后来呢，他就怪这个。其实我当时就想，我觉得他还是因为没有规划好，就是他过于的乐观的考虑他创业之后，就是他开店之后的这个生意了。其实很多人失败，很多人创业失败，我觉得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些啊。至于说他说的管理的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你的公司在什么样一个阶段，你应该有一个符合你现有阶段的这个公司的，就是现有这个公司阶段的这个管理的办法。这个就是因公司而制定，对吧？就是你肯定是，你比方说你是一个三个人的创业团队，那你整一个30人的这个制度，那可能不行，对吧？那你比方说是一百人的团队，你还按照三个人的那个哥仨那种方式，那肯定也不行。 好的，我们先进一首歌，歌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探鱼哥聊创业方面的事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于成波，同样他也是经常致力于青少年公益教育方面的一些事儿。我们一首歌回来以后聊一聊公益方面的事儿吧。 在要喊什么 Big boys, big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欢乐崇拜，欢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玩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关键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换了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时代，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听我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唱着快乐的秀。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惊喜，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9:48:37，哎， 现在40秒了啊，又过了3秒，呵呵，时间如匆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流水是吧？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同样也是致力于青少年公益教育方面的事业的我们的于成波大于哥啊。刚才聊了很多关于公益，还有很多创业，包括自己上学、自己打工那会儿的一些事儿啊，还是想问问大于哥，在公益方面，尤其是在和青少年打交道的这段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就是跟青少年打交道，其实，就跟刚才上半段说到，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啊，做企业的，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做企业的，在经营企业经营的比较成功或者很成功的时候，肯定都会想到做一些公益的事儿。 嗯， 当然做公益的事儿， 那做公益的事儿有好多种呢。 对、嗯，我就想说做公益的事儿有很多种，就是你像我们以前呢，就是比方说捐个钱呐、啊 嗯， 捐个衣服啊， 嗯、 啊等等吧，或者帮助个失学儿童啊，或者帮助个这个病困中的这个老人等等啊、 嗯、 等等，或者 包括有一些那个贫困的县呐、啊，贫困的农村呐、啊嗯， 对，就是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只是公益的一方面， 嗯， 那我选择做这个青少年引领，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公益活动呢，我是觉得，做的这件事儿，它对未来的青少年的这个影响会很大。 嗯， 你看，我觉得我刚才在回忆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经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嗯， 这个哎改变我一个想法，或者说让我就好像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啊，就是一层窗户纸， 嗯， 人家帮你哎点破了你就明白了，啊，就是说。你看，包括我说最开始那地方那个离职的时候嘛， 嗯， 就是他们两个老板不是分歧了吗？离职， 嗯， 当时老板走，就是在我临走的时候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陪着我陪着他加班那老板啊，然后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小鱼子，那个我觉得你啊，就是很聪明，很机灵， 嗯， 他说呢，但是呢，你也别忘了那个夹着尾巴做人。” 嗯， 其实这句话里头，看是前面半段是夸我表扬我， 嗯， 后半段夹着尾巴做人，那是不是 就别太傲了？是这意思吧？ 对， 嗯， 对，就是那是不是我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虽然我有这样勤奋呐，啊，这个诚实的这些优点， 嗯嗯， 但是不是还有些地方让他觉得我有点太张扬，或者是太张狂了？ 嗯， 所以后来再去第二个单位，我就刻意的知道哦，可能我那些方面的地方可能需要改一改，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我说你看这个老板的一句话，就让我在未来的路上， 嗯， 就是有所收敛啊。然后再说到这个公益方面，就是，我觉得是有一次在一个当时叫丰台路中学，后来是叫教科院什么附属学校，就是更名之后啊，我当时在那儿给那个同学们分享的时候， 嗯， 然后同学们。哗，都那个，因为我讲完之后呢，他们都要电话，后来我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了，然后一串那个当天就加了好几百那个小那个学生给加微信， 嗯，嗯， 然后当时我就想，你看就是，可能他们那个年龄段跟我当时就是我来北京的时候， 嗯， 年龄段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当时的这些讲的这些东西， 嗯， 让孩子们肯定是有收获。并且他希望，后来就很多啊，很多问我问题的，说那个大鱼哥，我想去创业去。我后来给他回，我说你现在是上学的年龄，并且你还正在上中学， 嗯， 你怎么能选择创业呢？就等等吧，就有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后来其实你看给学生们讲课啊，其实是挺辛苦的一件事儿。 嗯， 你要备课啊，你要备课备很， 嗯， 并且我会备很多套课。 嗯， 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们对哪些点感兴趣，我可能就把那些地方， 嗯， 把那些面延展的讲，所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嗯， 但是一想到这个过程能够帮助很多的青少年学生，所以也就不觉得累了， 嗯， 啊，对， 大鱼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方面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创业的时候一定要 不辞辛苦，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 尤其是年轻人， 对、 啊、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计划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哦、 啊，如果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大鱼哥进行合作， 好、 啊、我们希望就是能关心爱护现在的这些正处于青春迷茫期，或者说正在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刚刚初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 好， 给他们一些建议， 好好、 啊、让他们 很乐意、 心里面特别舒服，觉得是有人在引领着他们，在带领着他们啊，把这个这段青春度过啊、嗯。 明白。 刚才我们片花里也说了，没有一段青春是容易的。 对、嗯、对对、就是， 好吗？好，谢谢大鱼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九点钟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事儿。明天的九点的时候，同样啊是另外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早晨的八点到十点啊，这样的一个早间的黄金时段，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青年说吧，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好了，我们进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节目，我是张悦啊，我们明天再见。 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 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8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